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首先讲讲咧，台湾民进党咧吓当局支持嘅所谓嘅大罢免咧，就成绩啊惨败，24名国民党嘅立委咧啊，以及啊涉贪被停职，曾经被判入狱7年，而家咧系二审之中嘅新竹市长高虹安嘅罢免案就全部不通过，25人咧就有惊无险。咁啊，今次咧就呢个结果系有咩长远嘅后果咧？嗱，就要睇下第一，国民党同埋民众党会唔会咧系情绪化嘅大报复啊？第二就系民进党咧呢个政府咧要唔要咧系自己检讨下啊？嗱，如果你话啊共产党，中国嗰方面咧，嗰个战争嘅危机咧系逼近，呢个系事实，就唔系得个客字。因为咧，中国咧而家咧系极之咧系仇恨呢个民进党执政，就几大咧就希望咧系国民党系夺回政权。嗱，国民党夺回政权咧，虽然咧即时个战争个危机个风险咧会减低少少，但系长远咧系可以用怀柔同埋渗透咧。是不战而不人之兵，这个是中国所相信的，但是不是做得到呢是另一回事。所以台湾的局势是非常之复杂。正如我自己在 Facebook 那里讲过，只要合乎宪法，民进党拿来用就没问题，只不过呢也都有可能有反效果。这一次投票的结果呢那个效果是怎样呢？会不会令到台湾更加不安全呢？中国的方面呢是会不会加强个军事压力呢？我相信呢是会的。咁当然啦，这个世界你说民主议会政治是可以对抗极权的话，咁台湾不妨继续向世界示范的。好啦，咁另一单呢更加耸人听闻的消息呢，就是唔止话台湾呢个民主政体呢是出现一个新竹市长的贪污，就少林寺方丈一个叫释永信咧，亦都被爆话挟住巨款，同埋咧多名老婆同埋私生子咧，就企图咧系去机场潜逃出国，点知被中方咧系一网打尽，拉晒翻去，咁啊全国咧系震动，就咧系呢个释永信啊，系呢个少林寺嘅大方丈咧，亦都系名人嚟嘅，因为而家中国咧虽然有数以千计嘅呢啲寺庙啦。但系咧，东南西北中咧，就全部都由共产党去管理。嗱，好多年前咧，我去过浙江一个咧寺院啊，我一坐低咧，嗰个方丈咧一见到我系香港嚟咧，佢唔认得我系边个噶，就唔系开口同我讲佛法啦，即刻话反港独啊，反台独啊，你哋啲香港人啊，吓翻到嚟要爱国啊咁。我听到个无厘头，哇！我入嚟咧，嗰个寺院咧系想同你讲下佛经啊，系嘛？切磋下啲佛学，我都未开口咧，你就喺度咧讲到好似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啊咁嘅口吻，同埋咧又话反港独、反台独呢系咩意思咧？系嘛？咁跟住我见佢咧只手咧系戴住只手表，系咩牌子咧？我就唔记得咗啦。不过总之系闪闪灵嘅。跟住咧嗰啲寺院啊、嗰啲庙啊，前边嗰度咧。是有一个香火啊，嗰啲咁嘅俾钱嗰啲兜啦，讲到明喎，最低消费俾600蚊人民币，跟住咧嗰啲咁嘅和尚啊攞出嚟咧，就开口问你攞钱啦。哇！我去过一次咧，我当堂对中国嗰个咧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嗰个佛教嘅现状肃然起敬啦。而家果然释永信咧出事啦，佢唔系阿猫阿狗嗰啲二三线嘅寺庙。而是少林寺，是因为李连杰在多年前一出戏将少林寺打造成中国品牌，是说好中国故事，是一张所谓亮丽的名片。现在搞到这样，不怪得全国网民轰动，嘲笑有之，辱骂有之，搞到少林寺今次 吓，想唔拆招牌都唔得啦。雍正年间咧，系派嗰啲官兵去火烧少林寺咧，吓都唔会将呢个品牌咧系摧毁。而家今次咧就难讲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讲翻台湾嘅大罢免啦，咁啊的而且确咧令人出乎意料。不过咧，据即系喺台湾当地生活过嘅朋友去讲咧，其实台湾内部嘅政治咧而家好复杂，牵涉嘅人同事咧都唔系话简单嘅是非黑白可以分，所以咧要分析咧都唔系即系咁简单。不过我就可以咁讲啦，其实亦都系证明咗民主政治即系一人一票嘅制度咧仍然有效，因为咧即使啊。你發動媒體或者係即係有所謂公民組織嘅發動嘅公民式投票咧，啊，最後嘅選民都可以用佢嘅一票咧去決定。咁無論成功同失敗，咁亦都係代表咗咧，即係起碼你有票投。咁啊，至於批評啊，或者係反對啊，或者開心同唔開心嘅人咧，其實最重要一點，如果你自己連呢一票都冇嘅，即係話可能你喺中國大陸裏面。或者你甚至在特區香港裏面，而家今時今日你都冇得選啊！呢個特首的情況之下咧，咁對唔住啦，你去批評人哋台灣的大罷免咧，咁我覺得咧都係又係嗰句，即係太監教人行房一樣，就係咧其實你可能冇乜資格嘅啊！咁所以好啊，講翻呢個釋永信嘅事件咧，咁即係釋永信嘅醜聞咧，其實唔係今時今日，十年前咧已經有人話佢咧。敛财啊，有私生子啊，诸如此类，甚至有媒体咧系当面问过佢，咁佢只系好含糊咁回应过就话啊，如果有问题咧就早已经有问题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嘅叫做出事或者系爆煲咧，都系时间嘅问题，因为咧呢啲喺中国大陆咧嘅呢啲高僧啊，或者系呢啲寺庙嘅名人咧，话发生事件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啊。咁所以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反而咧，我哋睇一睇，其实点解咧？其实全世界宗教嘅商业化系都有嗱，唔好讲欧洲先啦，就讲亚洲，譬如日本咁样，其实啲寺庙咧都好商业化。如果你去清水寺咧，佢卖嗰啲咁嘅咩御守啊，嗰啲祝福啊，或者你入庙嗰时候个收嘅入场费啊，甚至嗰啲捐赠咧，其实都好商业化嘅。咁但係點解即係中國大陸咧係零舍會出現咗呢啲咁嘅問題？好多嘅高僧呢啲寺廟嘅方丈一爆咧，爆出嚟咧就係私生子啊、敛財啊，又或者係嗰啲性侵啊。譬如話喺幾年前啦，大約五六年前咧，就有一個叫做釋演閣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當時個地位咧。应该仲喺释永信之上，因为系成个佛教协会再被爆出性侵嘅丑闻。当时有嗰啲弟子咧实名举报佢，九啊几页纸就话佢点样性侵嗰啲女徒弟啊，诸如此类。结果就被即系倒台。咁呢个丑闻咧烧咗好耐，都吓哇呢个大色魔。咁估唔到咧，其实跟住落去咧就轮到阿释永信。咁点解其实即系中国大陆容许呢啲咁嘅事发生咧？即系其实系好似恒大一样，即系有啲类似啊。即既然恒大而家爆煲，跟住欠咁多钱啊，咁多烂尾楼，跟住咧佢嘅老婆啊，又啊许家印又可以去咗英国买豪宅，许家印咧又不知所踪咁样，咁点解可以容许一个咁嘅财团可以敛财同埋可以咁样发展法？咁呢个同呢个少林寺一模一样，点解你容许呢个少林寺由2007-08年开始，差唔多20年？可以咁样发展敛财，同埋咧啊一个释永信廿几年做咗方丈，可以咧个地位咁稳阵，咁多人咧去保佢，即使十年前传出咁大嘅丑闻咧，佢个地位依然系安然无恙。咁点解而家去到今时今日佢又会出事咧？呢个反而咧系值得令到人咧留意或者玩味嘅地方咯。 呢个一啲都唔值得玩味，因为呢个系常态。啊！佢系全国人大代表，呢、這个更肯定系有人照，照下照下，咁啊搞到咧十个八个老婆，兼咧七八个私生子，吓嗰度敛财咧系数以亿计，点解突然间又衰咧？咁啊，梗系照佢嗰个上边唔掂啦，好简单嘅啫，系嘛？呢啲系中国啊生活啊，系嗰个政治是非嘅常识嚟嘅。咁啊，至于讲到呢个方丈咧系敛财啊，啊少林寺啊，佢亦唔系第一个。多年前近近地就喺大湾区啊嘅广州有一个咧叫光孝寺，光孝寺咧系里边个方丈就叫明生， 呢位明生大师咧喺光孝寺咧远近咧系以淫乱咧系出名，有十个老婆，包括两个系师姑。个大老婆嘅名叫做林红玲，咁啊曾经咧系有一次嗱，我哋俾大家欣赏呢个片段，吓就系咧系俾嗰啲啊妇女嘅信众啊指住佢嚟大闹，咁啊呢位咧啊呢个明生方丈咧吓一路俾人闹咧就且闹且退，吓就不敢面对。嗱，我哋欣赏一下呢个片段先，好短嘅啫。好啦，咁至于呢大和尚咧，系有老婆啊，吓呢啲咧已经系一个新闻啦，系嘛？点会得释永信一个咧？系嘛？嗱，举个例啦，系嘛？就辽宁省丹东，即系喺呢个北韩边境度有一座叫凌峰寺，那个监院咧叫明宽，就有两个老婆。姑苏城外寒山寺，啊夜半钟声啊到客船。吓，个一度咧系令到日本嘅游客非常之向往啊！包只船去寻找唐诗意境嘅咧，苏州嘅寒山寺咧个方丈叫做秋爽，就有个老婆两个仔咧喺北京读书，个人财产咧有十亿几，系嘛？咁啊，另外好多啊，嗱，仲有咧呢啲方丈咧分开两种嗰啲口味。一种咧就淫乱师姑啊，同埋咧大婆、细婆、私生子一大堆啦。另外一啲方丈咧啊，好检点喎，系冇私生子噶。点解冇私生子啊？因为佢搞基喎，喺个寺院里边咧，系专门揾啲咧系年青亦力壮啊，非常之英俊嘅年轻和尚咧，就大搞咧叫同性淫乱。嗱，远在哈尔滨有一个叫极乐寺、沈阳长安寺。辽宁锦州北普陀寺、天津大悲禅院、青岛湛山寺、福建泉州开元寺、四川大竹净土寺、浙江奉化雪窦寺，嗱呢个雪窦寺我去过嘅，啊听过嗰个咧大和尚咧系教训你哋啲香港人要爱祖国，好似咧都出埋事啊！就呢啲各大中型嘅寺院咧，尤其里面嘅佛学院咧。都是隐藏同性恋的一个非常之不可以说是猖獗，是可以说是谋性的活动。这些全部是有报道过。不但这些淫乱还有是开片，你知不知道打交啊，杭州灵隐寺、深圳文化寺等主持及方丈争名夺利，亦都曾经出现过殴斗。争名夺利被杀的寺院咧，就有沈阳市的慈恩寺、南京市的灵谷寺等。因为盗窃，仲有啊泄漏国家机密而被判刑入狱的僧人咧，就有辽宁的辽阳广佑寺的前任主持叫月照。嗱，寺院里边点会有国家机密咧？啲和尚走去泄漏啲乜嘢国家机密咧？是不是寺院里面啊是装含住两口的核弹呢，是定是有啲乜嘢不可告人嘅，这些呢啲就莫名其妙啊。咁另外仲有一个福州西禅寺方丈叫赵红啊，佢嘅行为呢就犀利。喺澳门嗰度呢就输咗6000万，2010年10月被国安局呢就当场找捕，押送北京呢是亲自呢是去审讯。另外苏州报恩寺方丈叫宏法，就呢亦都喺因为呢类似嘅罪行呢系被判死刑，后来改判呢系有期徒刑等等，系咪？四川呢有一座叫大竹净土寺嘅主持，同埋九华山百岁宫监院等等，以收养徒弟同埋收养儿童或供少年儿童读书为名呢，就夜晚呢就喺啲娱乐场所嗰度淫啊，嗰度咧专门拣率，由寺院收留、网络猎取等，大搞同性淫乱活动，系嘛？而且咧，哈尔滨咧个极乐寺同埋洛阳嘅白马寺，唉，阴公啊！呢个白马寺咧系嗰个历史非常之悠久嘅，系东汉嘅时候啊，佛教啱啱传入嚟嘅第一站啊，啊个嗰度咧系有贩毒嘅行为。仲有嗰啲和尚自杀等等咧，嗰啲丑闻啊，同埋秘史咧，亦都咧系 不可咧胜数吓，自愿增人，公开同啲信众啊、啲大妈咧系所谓乱搞男女关系嘅咧，亦都有厦门嘅男陪陀子，里边嘅方丈咧，据说叫圣辉，亦都系全国政协代表、中国佛协常务会副会长，系嘛？曾经拜过咧，系呢个咧佛教统战人物赵朴初咧，系做契爷。后来就被指为假和尚。嗱，呢啲行为咧可以讲话罄竹难书啊。嗱，而家你话去大陆咧，去搵啲佛寺咧，我发觉即系你出嚟接待嗰啲方丈啊，包括呢个释永信咧系名人嚟噶，曾经咧系接待过成龙，揸住一碌咧系炮咁粗嘅香咧，系一齐咧系点香，同埋咧系加持。后边咧嗱，仲有好多啲大明星添，有图为证。但系十间有九间啲寺院咧，吓嗰啲咁嘅方丈，第一就肥头大耳，平时咧可以讲咧话咧好食好住。如果你话净系食斋，点会食到咁肥咧？件件都啊，星云话大师都好肥嘅，咁啊唔出奇啊。佢肥佢又话喺美国加州有个西来寺啊，加州嗰度好食好住啊，可能佢都系入世修行啊，食牛扒都唔定啊。咁你喺大陆咧？喂，你明明是少林寺，第一你又学武术，第二就是食斋，点解会咁肥嘅呢？而且好多寺院啲方丈啊，十个有七八个咧系满面横肉啊，一阵酒色财气系毫无气质。咁我记得咧以前啊吓，就喺民国时代，有一啲咧系活到过百岁嘅呢啲叫虚云和尚，呢啲咧行出嚟吓，真系咧满面慈悲。但同埋咧，有一種咧，即係世外高人啊嘅咁嘅氣質。而家大陸係冇嘅，佢分別咧就只係剃光頭，同埋著住件古裝嚇，即係嗰啲漢服啊，即係有名袈裟行嚟行去。咁咧呢啲和尚咧，近日咧近年啊，不止咧係喺大陸嗰處咧係有啲奇形怪狀嘅行為，而且咧乞食啊，亦即係佢哋所聲稱嘅化緣啊嘅行為咧，啊去到西方文明國家嘅城市喎。亦都俾大陸人咧係睇到，就揸住隻手機咧拍出嚟上抖音。嗱，好似呢一個惡形惡相嘅和尚咧，就伸手問人攞錢，喺西方某國嘅城市，不獲要領之下咧，就滿面咧係怒氣，一見就見到對面有個中國人揸住個手機影佢，於是咧就竟然咧怒氣沖沖，一路撤退咧，一路俾隻中指喎。喂，俾中指係咩意思啫？系嘛？嗰只中指系象征啲乜啫？啊，你出家人点会啊？系举只一阳指啊？嗱，啊，我唔可以讲话啱定错，啊，因为 follow the money， 和尚都系人，和尚咧都好难挨穷嘅，啊，要几廿年前已经咧被踢爆和尚啊 CEO 啦，和尚啊戴金捞啦，一旦和尚系 CEO， 和尚戴金捞，咁和尚喺个庙嗰度闩埋道门，点会冇女咧？系嘛？所以呢啲一啲唔出奇，有女咧就梗系有私生子，有私生子你点养咧？就梗系要敛财啊！嗰啲信众大妈去俾钱咧，嗰阵时我亲自见到啦，最低消费六嚿水，佢仲要问你攞系嘛？唔攞咧就好似好老土咁啊！咁你话啦，平时积积埋埋有啊几多几多一亿几千万呢啲咧湿碎啦，系咪？搞到咁样点收科咧，鲍生？ 嗱，唔使收科嘅。嗱，本来咧，中国共产党系无神论噶嘛。咁照计啊，呢啲宗教，我唔理佢佛道啊、基督天主啊、伊斯兰啊，呢啲全部都喺中共嘅。虽然口号系宗教自由之下咧，照计就冇理由咧可以发到咁大嘅。你环顾咁多嘅宗教里边，系佛教咁风光，同埋咧成日爆呢啲叫做敛财兼夹、私生子啊、情妇啊、性侵嘅丑闻。咁即系话咧，其实系喺中共默许之下咧，系容许佛教咁样扩张嘅。咁释永信点样发迹咧？释永信咧，当时佢喺即系佢僆仔嘅时候，其实系好穷苦嘅喺个寺院里边。后来咧就得到咩咧？得到赵朴初呢个中共佛教协会嘅原会长啊提拔佢，就由佢继承咧前方丈死咗之后，就由佢去继任。继任之后咧，就是知道咧，其实中国嘅民间咧系可以利用佛教咧作为一种精神嘅号召或者道德嘅号召啦。再加埋咧呢个 后来的释永信咧，读完书啊，读埋个 MBA 好似系，就提出咧佛教与与时并进呢、這个咁嘅概念，将佢商业化，甚至曾经谂过一度上市。嗱、啊，本来咧照计啊咁样做咧系违反咗呢、這个啊佛教嘅原意，但系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正中中共嘅下怀，即系话咧你越将佢搞到不伦不类咧，反而安全啊。而甚至可能咧，將嗰個商業利益咧，大家可以共享添。咁所以你話，於是乎咧，就阿趙樸初提攜咗佢之後咧，由佢繼任咗方丈，跟住咧喺佢早年咧就開始將少林寺十幾二十年嚟咧就商業化，就將佢同埋政府嘅官員啊，或者宗教局裏面嗰啲啊利益捆綁啊，越搞得不倫不類，反而覺得佢啊影響不大，甚至咧。啊、你歸信啊都唔夠，譬如話嗰啲天主教愛國三字教會咧，嗰啲都只不過係歸附共產黨啫嘛。但你冇將天主教搞上市，冇將天主教搞呢啲 IP 品牌，跟住開廿幾三十間公司，跟住將個三字教會上市啊嘛，冇啊嘛。咁你冇，咁即係始終啊，你都仲係有西方嗰種咧啊耶穌。啊，圣母玛利亚嗰啲咁嘅啊，背后嘅符号喺度，依然觉得你唔安全啊，依然咧要揿住你，唔俾你发财，唔俾你咧敛财，唔俾你有私生子。但系你佛教搞到咁样咧，就冇所谓啦，因为你越搞得衰咧越好，因为咧你个佛教已经系完全变质，变成唔系一个宗教啊。 等到你烂啊， 系啊， 然后咧吓养到你肥咧，然后拉你咧，跟住又没收家产，就系、是、等你全国下一代啊。啊！你睇嗰啲寺院，个个望埋去咧，你都知道，等你心知肚明，等你连佛教都唔使信，系嘛？ 系啊。 咁所以呢一招都几精噶，系嘛？我唔可以讲话几毒咯，我只可以讲话好精咯，系嘛？你系将佢咧系政治操作呢件事咧，仲有一个骑呢嘅看点，就系释永信咧不幸失手被擒啊嘅消息，早在两日前喺大陆嘅网络咧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噶啦。当局咧一口咬定咧话系假消息，并且咧系话将呢啲咁嘅传言咧系做落架。点知话口未完，中国大陆嘅中央台新闻台咧就正式官方宣布系真嘅。就释永信到底有几多个情妇，确实嘅数目咧，官方咧就冇讲，但系至少就十个以上咧。带嘅钱咧就系冇十亿都有八亿啦。咁啊。点解佢今次断正呢？其实呢位方丈以前嘅风流咸事咧，都已经唔少噶啦。啊，点解当局啊，中国嘅政府啊，同埋老共咧，系一路唔喐佢，今次喐咧，唔使问啦。因为你上机场带埋啲情妇私生子啊，想走啊，走去边啊？梗系唔系走去中国香港啦？原来想走去美国洛杉矶啊！去洛杉矶做乜嘢啊？咁梗系同个钱字有关啦。原来咧呢位释永信咧喺咁多年来咧就已经成功将河南嵩山嘅少林寺透过一带一路咧就打向啊国际，包括咧美国啊、英国啊都有咧嗰啲咩少林武术学校啊等等，就赚咧就赚咗好多美金。咁啊，不排除咧吓就。有人咧係將呢啲錢咧喺出邊開曬小金庫，有銀行户口係嘛？咁啊落咗格幾多咧嚇？咁啊自己啊心知肚明啦。咁你今次咧想走人嚇，想去嗰度攞錢，咪就係哇哈哈事件嘅第二咯嚇。你平時咧嚇斂財咁多水咧都算啦，生仔咧都算啦，係嘛？今次咧就竟然咧就係投奔啊 Donald Trump 嘅美帝國主義，去嗰處咧安安樂樂，想走去啊洛杉磯嗰度買多幾間豪宅嚇。咁啊，釋永信咧好多年前啊就曾經啊接受英國嘅 BBC 中文台嗰度訪問，咁啊充滿驕傲咁話，佢否認啊呢個少林寺嘅產業係商業化，佢只不過係想將啊中國古老嘅少林武术咧就向世界咧系推介，亦即系话说好中国故事啦，系嘛？说好中国故事，跟住自己又有钱落袋，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呢件事奇怪嘅就系，咁你中共咧就连新鸿基啊、香港啊咁嘅地产财团都要整个党委书记入去，咁点解河南嘅少林寺冇党委书记啊？ 嚇，定係啊呢位咁嘅釋永信自己咧，佢當然係共產黨員啦，呢個唔使講啦。方丈兼埋啊黨委書記咧，係嘛？應該有個黨委書記喺度制衡噶嘛，係嘛？啊，點解佢一條友係咁犀利咧？嚇，佢1999年已經升任少林寺嘅方丈，2015年開始咧就頻頻咧係傳出咧嚇就呢啲所謂嘅性醜聞。曾經有一個咧姓劉嘅中國婦女咧就爆料，去河南咧就揾釋永信咧就據說處理一啲佛像嘅事宜。咁釋永信咧就約咗呢位姓劉嘅中國女人咧喺一間酒店嗰處去傾偈。咁咧劉姓劉嘅呢個咧就去啦，去到酒店5樓咧就竟然獲邀咧進入一間套房度。套房裏邊咧就冇佛像喎，就梗係有張咧king size雙人床。跟住佢話：釋永信咧就除咗對襪同埋除咗件咧漢服古裝袈裟，然後兩個人咧傾完一輪偈，傾一輪偈係咪啊領導佢念完《金剛經》之後咧就做嘢咧？啊，呢個姓劉嘅婦女咧係對台灣嘅鏡報話：當時咧啊，佢都醒㗎啦嚇，去見釋永信咧就唔係帶本佛經，係帶住個道雷絲咧係保險套。仲幫阿釋永信咧，係套咗上去，就首次咧係發生關係。佢形容當時佢爬在我身上，在我身上開始動，係咪一路喐，仲係一路喺度唸經作法咧？就唔知啦。我感到他下面有反應，梗係有反應啦。不夠他噴發了，我感到他的分泌物啊，係滲到我的睡褲上，係嘛？咁然後釋永信咧就安慰呢個中國女人，話咧你跟佢揾食係嘛，食最好用最好，有咩事都可以幫。咁啊後來呢個咧姓劉嘅婦女將個保險套咧嚇醒目啊嚇，小心保存，隔日飛翻歐呢個深圳，交俾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美容科嘅一位醫師黃麗妮保管嚇。佢話跟住咧。這個女人還吃過番尋味，是吧？而且2000年的年中，這個姓劉的婦女說在鄭州另一間酒店，就和釋永信第一次發生關係的時候，她留下的底褲就有這位大師的體液，有圖為證的，不是作野。所以原來釋永信那個少林寺的版圖就一路咧由美國一路去到澳洲，喺澳洲嗰度開咗間少林村，嗰、那個咧少林寺嘅企業咧就越嚟越大，係嘛？一帶一路說好中國故事，揾水唔緊要，揾咗啲水自己 cap 落袋就有罪啦。所以今次斷正咧，只能夠話自己咧係嘛？計唔準條數啦，係嘛？又或者咧冇上報啦，係嘛？咁啊，希望咧。就佢呢件事就唔會影響到中國香港特區教育局嘅局長啊！呢、這個9月啊，今年新學年度係繼續安排中國香港特區啊嗰啲中學生北上交流團，記住咧就去埋河南嵩山寺喎，同埋啲中學生去嘅時候咧，睇住嗰啲咁嘅僆仔喺度咧啊打關鬥嘅時候唔好偷笑喎。個腦裏邊唔好聯想到啊，釋永信大師啊，同呢個姓劉嘅中國女人啊，嚇做呢做路嗰陣時啊，嚇嗰啲體液喎，個腦裏邊嘅聯想好重要，知唔知啊？要諗住咧嚇嗰個咧一心咧係向佛，同埋咧一心保持一個咧清澈咧，咁咧就除咗係了解中國文化，仲會咧係培養到一個中國人嘅自尊啦。咁啊，呢啲大和尚係嘛，個個咧咁樣咧。是有老婆啊、情婦啊、私生子啊，私生子一啲都唔出奇啦。喺大陸啊，嗰啲民企啊，百億身家嗰啲啊，邊屌會冇私生子啊？哇哈哈！最近咧係被揭發咧死咗嗰個董事長啊，係姓鐘嗰、那個，除咗個大女叫鐘福利，都仲跟住仲佢嗰個助理啊，女助理嗰度做情婦都生咗3件啦。而家後來咪係咪揾樣爭身家，定係俾大陸啊沒收啊？係嗰度嗰18億啊，啊至到21億嗰啲咁嘅美金啊嗰啲資產嘅時候咧，就會導致案中案嗰啲私生子啊爭財產啊嚇。咁啊，釋永信之流咧